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政党和团体18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联合会议，表示要切实贯彻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新年贺词中所提出的祖国统一任务。参加会议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党内阁干部、有党委员长、群众团体、社会团体干部、实践615共同宣言北方委员会、祖国统一泛民族联合、祖国统一泛民族青年学生联合北方本部的有关人员等朝鲜政府、政党和团体的代表。联合会议议题是关于积极响应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历史性新年贺词精神，全体同胞团结起来，在十亿深远的今年铺平自主统一的康庄大道。会上，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全做报告后，一些人做了发言。报告人和发言者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历史性新年贺词中提出了祖国统一路线和方针，这是保证全体同胞齐心协力实现祖国统一事业的不灭的大纲，对此表示全面支持和赞同。他们强调，北方、南方和海外的全体同胞要以民族团结的力量，加快全民族统一大进军步伐，来争取今年成为开创自主统一新局面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会议通过了告全体朝鲜同胞呼吁书。呼吁书指出，今年是历史性七色联合声明发表45周年和十色宣言发表10周年，要抱着伟大太阳民族的莫大骄傲和自豪，为实现充满爱祖国、爱民族真情的自主统一路线和方针而积极斗争。呼吁书强调，要展开全民族斗争来改善北南关系，根除北南之间尖锐的军事冲突和战争危险的根源，并促成全民族统一大会，为全民族统一运动开创全盛期。北方、南方和海外的全体同胞要坚决粉碎国内外反统一势力逆行于民族统一这项的挑战，积极响应卓绝伟人的爱祖国、爱民族号召，一致奋起投入神圣的斗争，来争取巨变的2017年成为开创自主统一新局面的十亿深远的一年。